好像什么也没听见。瓜子仁有些无趣，他说他还要到扁担胡同检查另一个学习小组，改天要过来处理画报问题。这件事儿对学生包括家长都是件很严肃的问题。瓜子仁走了，我们半天都没人说话，担心学校会因为这个处分我们。苏慧妈没说什么，脸上依然是好看的微笑。李丽子告诉我，瓜子仁坐在那儿，偷偷地用指头尖儿挠苏慧妈的腿。我说，苏慧妈才看不上瓜子仁呢，瓜子仁长得太猥琐，太恶心。李丽子说，男人并不是长得都跟赵云、吕布似的，比瓜子仁难看的人有的是。比如他爸爸，他爸爸长得像动物园里的山魈，竟打他妈，还骂人。好在他去了台湾。被瓜子仁没收的画报如石沉大海，学校没有因为这个处分我们，我们很快就把它忘了，因为我们被瓜子仁没收的东西太多了，小人书、弹弓、洋画、玻璃球，都是在课堂上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谁还为一本画报操心呢？每回都是我从月亮门去一号玩，极少见苏慧过到我们这院来。我们院里树多，可以把猴皮筋儿拴到树上随意调整高度。苏慧家院里就不行，得两个人举着。李丽子对这项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，坚持不了五分钟就撂挑子，说跳皮筋儿是丫头们的玩意儿，她的志向高远，要当科学家，让科学家举猴皮筋儿是大材小用。也有苏慧过来的时候，那是老七在院里画画的时候。老七喜欢拿着画夹子描摹院里的花草，喇叭花、含羞草、玫瑰花、西番莲，很普通的东西在老七的笔下个个变得精神抖擞，生机无限。苏慧爱看老七画画，有时候在老七旁边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。我没那耐心，我喜欢看我爸爸的大写意，墨汁哗啦一泼就是个大螃蟹，哗啦一泼又变出一条河，出人意料又让人惊心动魄。那天老七在院里画喇叭花之余，顺手给苏慧画了一张肖像，苏慧很珍贵的举在手里不敢折叠，说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给他画过像，拿回去要挂在墙上。我缠着老七也给我画一张，老七说去去去去，奔头窝过眼的模样还要费我的纸，画你啊还不如画狗玛丽。我说老七，你是说我长得没苏慧漂亮是吧？你以为自个儿是一朵花呢？老七，你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，你不能这样糟蹋我，连狗都不如。告诉你，在爸的眼里我可是三春大牡丹。老七看着我一脸苦笑，我不能容忍他的这副讥讽模样，一脚踢翻了他的画架子，吓得苏慧直往后退，嘴里不住地说别去别去，你别去呀。老七说行行行行，你是大牡丹行了吧，我算是服了您了。老七收拾他的画架子回屋了。苏慧不满地对我说，你这是干嘛？ 不讲理的厉害。我说，不是我不讲理，是老七窝囊，废物点心一个。苏慧说，你是欺负老实人，以小卖小。哼，随你怎么说。我们混混沌沌地活着，不知有汗，无论未尽。有一天我们醒了，是饿醒的。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为粮食而惶恐不安，见面吃了吗的问候语变得实际而有内容。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吃饱肚子成了人们最迫切的理想。我们是学生，每月粮食定量是28斤半，按说不少，可总是不够吃，大家的饭量突然都变得很大。没有油水，每月2两油，半斤肉，不定期凭购货本供应1斤咸带鱼。我们的腿都肿了，一按一个坑。学校实行了劳逸结合，半天上学，半天休息，体育课休课。因为常见有跑着跑着就昏倒在操场上的学生。我越来越细，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，晃晃悠悠，模样越发的不中看，连狗尾巴花的资格也达不到了。苏慧的脸色暗淡无光，青春美少女的模样恍惚成为过去，就像一个正长着的粉桃突然落到了地上，发黄发黑，抽抽了，让人看了心疼又无奈。最差的是李丽子，她老是饿，老是在寻找吃的东西，制造吃的东西。小球藻，人造肉，社会上流传什么，他就能折腾出什么。学习小组已无法坚持，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各自在家慵懒地看书。学校为我们组织了松散的读书会，让我们定期谈学习心得，上交读书笔记。因祸得福，不知是哪个教育家出的这个好主意，使得我们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能躺在床上读闲书。我至今的读书习惯仍旧是躺着读，松软干燥的被窝里，昏黄的灯光下，读一本使自己心仪的书，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，难道不是吗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月亮门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们读书小组还是3个人，苏慧、李丽子和我。其实除了饿，我们没什么不满足的。别的小组要到东四北大街的东城图书馆去借书，我们不用啊，我们家的书比图书馆多。同学来借书，我妈不阻挡，她自己不认字，却崇尚读书，认为只要是读书就是正事儿，就应该支持。因此苏慧和李丽子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家的书房，在书格子上任意翻腾。许多的书通过月亮门运出，有去无还。苏慧爱看的是《镜花缘》《西厢记》《死水微澜》，李丽子钟爱的是《七侠五义》《施公案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。我呢，是杂食类，逮着哪本算哪本， 天工开物，拍案惊奇，神曲，狗熊掰棒子，哪本也没读完过。我们最怕开班会，汇报读书心得，因为自家那些张生啊、红娘啊、安公子、十三妹，实在没法和人家的宝儿、刘胡兰抗衡。为此，我们都很自觉地不举手，让人家去表现，让人家去大说特说，我们很低调，我们心怀鬼胎。下午的时候，苏慧在月亮门那边朝我招手，问他有什么事儿。他红着脸不言语，靠着月亮门的墙玩手指头。我让他快说，说我还很忙，西口粮站来了白薯，配给的必须买，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。我们家人口多，我和老七得借平板车帮着墨江去拉，指望墨江那个老太太百多斤白薯，她天黑也运不回来。苏慧朝我们院里望，老七正站在他的房间门口等着我和苏慧磨蹭。老七性格内向，他明明着急也不表现出来。老七住的房间是过去的花厅，大门大玻璃窗，他待在里头跟动物园的猴似的，可以隔窗参观。老七画画讲究光线，房间不挂窗帘儿，他在屋里干什么外头一览无余。妈跟我说过，北京夜里有夜游神在房舍间走动，夜游神极高大，房顶只能到他小腿肚子，倘若半夜你一睁眼恰逢夜游神从你窗户跟前走过，不把你吓成稀屎老才怪。我怕撞见夜游神，所以天一黑我就赶紧的拉窗帘，养成习惯了。苏慧瞥了一眼院里的老七，把一个花纸信封塞到我的手里，叮嘱我直接交给顺权哥哥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更不能让别人看。经苏慧一说，我才想起老七叫顺权，这些年跟着妈老七老七的叫，没大没小几乎把他的名字忘了。我问苏慧，我可不可以看啊？苏慧说，不行，是专给顺权哥哥的。我说，那你自己交给他不是更直接啊？他就在那儿站着呢。苏慧说，不，说通过我的转交更能显出女孩的矜持，他苏慧不是什么都不吝的。我说也对，崔莺莺和张生之间还有个红娘呢，咱们三个是在唱《西厢记》。接过苏慧的花信封，我迈着小台步边走边唱，叫张生你藏在棋盘之下，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，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，跟随着小红娘就能见着她。一想不对啊，这回是崔莺莺给张生传书信，不是张生跳墙找崔莺莺，闹反了。排队买白薯的时候，我把信封交到老七手里，老七问是什么东西，我说是苏慧给的，让你自己看。老七撕开花纸，里面是三斤粮票。困难时期的三斤粮票，其贵重程度无法计算。老七一个大小伙子，每顿的主食只有三两，常常饿得他到墨江的厨房去转，不好意思跟墨江要吃的，只是说渴了想喝 两米汤，害得墨江摊着手，眼泪汪汪，说不出话来。现在老七看着手里的三斤粮票，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他让我把粮票还给苏家，说家家粮票都紧张，不能白占人家的便宜。我说是苏慧特意给你的。老七说，那更不能要，凭什么呀？还了去。还？我还真舍不得。买白薯交钱的时候，我从身后墨江手里接过粮票，连同手里那张一并递了过去，多买了15斤白薯。老七没有感觉，墨江一边推平板车一边算计，怎多收了咱的钱呢？老七在前面登车，我在车上坐着，心里暗自发笑，哼，前边的懵懂，后边的认真，中间的我蔫坏，等于是我替老七受了苏慧的馈赠，老七蒙在鼓里，苏慧也蒙在鼓里。我承认，我把苏慧的信交给老七的时间地点都欠考虑，要不苏慧那颗少女的芳心下场不会那样糟糕。可我也不知道那里头是粮票啊，并且它是出现在我们买白薯的时候。接下来是苏慧让我给老七送两个用花手绢兜着的米糕，大概是听了我说的老七到厨房找两米汤的话心里不落忍吧。看起来他是爱上我们家老七了。我不知道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老七有什么可招人喜欢的，反正我要是找爱人绝不找他那样的，除了画画别无长处，连灯泡也不会换，不会哭也不会笑，没有一点情趣，甚至连狗玛丽都不如，狗玛丽还知道作揖讨好。老七的脸老是一副死眉瞪眼的泥胎相。苏慧看上他哪儿了？我真不明白。米糕的味道又香又甜，我把它拿进花厅，在老七的鼻子底下一晃，老七抬起头说，真香。我把手绢当着老七的面儿打开，两个白胖松软的米糕立刻香飘四溢。老七从我的手里抢过去一个，三口两口填进嘴里，边吃边问，哦，谁给的？我说，苏慧骂。不知怎的，我回避了苏慧，我是不想让老七多心。老七说，哦，南方人才会蒸这种糕，墨江蒸的鸡蛋糕不是这种味儿。我说，墨江的糕是面，这个是米，质地不一样。老七问，苏家老家是哪里的？我说，管他是哪儿的呢，吃。我和老七谈论了半天米糕，平淡的话题，我的动作却很夸张，很大成分带有表演性质。我知道月亮门那头有一双眼睛在偷偷的看。苏慧像受到什么鼓励，三天两头给老七送东西，波里斯编的一颗心啦，苏联的风景画片啦，几块高级牛奶糖啦，三五个苏州话没了，100%都被我截了。傻苏慧开始给老七写信了，他大概认为老七也爱他。我才知道，一个女孩子一旦燃起爱的火焰，那就是奋不顾身，勇往直前，飞蛾扑火啊，全不在乎了。